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政党团体联席会议参加者6月10号向美利坚合众国发起了公开信。公开信指出，我国最高领导者在不久前举行的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来扭转朝鲜半岛的当前严重局面，实现和平统一的最正确最可行的路线和方针，全体同胞为其实现一致奋起投入了斗争。新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是一个历史性宣言，对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保障世界和平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它充分反映了民族的渴望和意志，即要坚持高举民族自主的旗帜和民族大团结的旗帜，来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并以实现联邦制的方法终止长达70多年的民族分裂时，一定建成繁荣富强的统一了的祖国。它还全面反映了世界人民对于朝鲜半岛和远东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志向和要求。但是唯有美国不但不接受我们正当的要求，反而提出极不妥当的主张，进行好战行为，来死心塌地阻挡那趋向和平与统一的历史潮流，甚至为此拉紧追随势力。针对当前事态，朝鲜政府政党团体在6月9号举行联席会议，并决定向美国发起一份反映我们原则立场的公开信。美国要下决心撤销那再也不能继续强行的对朝敌视政策。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天起一直持续到今天，它是对我国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思想和制度、主权和生存权的志向和心愿、正义事业的粗暴挑战。将好几千年来保持统一的我们民族和我们疆土分割成两半，还发动血腥的侵略战争，给我国人民造成莫大不幸和损失的元凶也是美国。未知还嫌不够，如今也霸占朝鲜的一半疆土，策划永久分裂的强盗也是美国。虽然现在有点晚了，但美国还是要为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并做出政治上的决断，先大胆地除掉那当初就错误的又不能估计其严重后果的对朝敌视政策的根源。美国要立即停止那造成紧张局势的祸根，对于南朝鲜的武力增强活动和针对我国的侵略战争演习，踏上真正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新路程。在历史的较量中，从政治军事上和精神道德上获得胜利并争取强者桂冠的不是美国，而是朝鲜。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严肃阐明了重大立场，即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友和国，在侵略性的敌对势力不用核武器侵犯我们主权的情况下，不会先使用核武器，将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做出积极努力。美国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指责我们造成什么威胁，应当明白执意进行冒险的北京战争演习和武力增强活动就是自掘坟墓。一名败将曾经惨痛地坦白过，在选错的地点和选错的时间同选错的对象进行了错误的战争。美国要重新考虑这历史的教训，在时机消失之前虚心接受我们正当的和平倡议和建议。美国再也不要干出那干涉我们民族内部问题来助长对抗、阻挠自主统一的愚蠢行为。解决朝鲜民族的命运问题和统一问题的基准和尺度，毕竟是我们民族自己的心愿、志向和要求，美国与此毫无相关，又没有权利插手。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报告中所提出的自主统一大纲，如实地反映了要以我们民族登上新阶段的战略地位和强大的主体力量为基础，早日争取祖国统一的最后胜利的坚定决心和意志。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解决统一问题方面民族自主的崭新而真正的含义。要么在世界面前受到严厉惩罚，可耻地被赶走，要么停止对于朝鲜问题的干涉，像美洲绅士那样自愿撤走。美国应当对我们民族这严肃的提问做出明确的回答。历史和时间会清楚地证明，我们对美国的警告并不是空话。借此机会，我们表示期待，美国有良心、有理性的各阶层人士和广大人民都会积极回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光明正大、爱好和平的真正的呼吁。